没再问题，没再生活， 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可以。

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宝贝是 梦想。